可取代的声音标志， 不可复制的声音表情， 魅惑灵魂 的 声音演出， 城市父母 再次破冰。 各位晚上好，欢迎收听城市放牧，我是龙野，欢迎你在这个时间跟我一起分享好歌，分享你入睡前的心情。在微博上可以搜索经典969龙野，龙马精神的龙，夜晚的夜，找到我。 寂寞当然有一点，你不在我身边总是特别想相爱的誓言，最后会不会实现？我们为爱还在睡，却沟通的语言学着谅解，却唱不流泪。等到我们学会飞，黑夜和考验，日子就要从孤单里毕业。我们用多一点点的辛苦来交换多一点点的幸福，就算幸福还有一段路。等我们学会忍耐和付出，这爱情一定会有张证书， 共享单车又出现了中国红配色，网友调侃说太像小龙虾了。中国红版小马单车你骑过了没有？你又最喜欢哪一种颜色呢？你有没有发现在人际互动当中，我们很容易不知不觉地陷入到负向的循环里面？

有一家汽水企业发售过一款鳗鱼可乐，这款汽水呢，据说是在可乐里面加入到了鳗鱼提取物，入口之后呢，会有蒲烧鳗鱼的香味，可乐呢整体是焦糖色的，还有一种烧烤风，经过3年的研发才制作出来的诚意产品。 沉默，该勇敢是软弱。如果不是我误会自己洒脱，让我们难过。可当初的你和现在的我，假如重来过，倘若那天把该说的话好好说，该体谅的不执着。如果那天我不受情绪挑拨，你会怎么做？那么多如果，可能如果我，可惜没如果。 据说挫折感很大，觉得很难熬的时候，我们可以闭上眼睛，想象自己已经是十年之后的自己。只要我们把自己放到另外一个距离之外，再转过头来看我们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些事情，练习这样做，心情就会变得平静一点，知道眼前这一切都会过去的。 照绵延，快乐苦痛都将

盛顿大学的研究人员呢，正在探索一种不需要电池，只需要几毫瓦的电量就可以打电话的手机。它的电量呢，来源于光或者是周围的无线信号。简单来说，以后我们出门就不用带充电宝了。 哪里能找到永远温暖的拥抱？谁在牵挂着孤单远行疲倦的候鸟？哪里能找到受伤时候的依靠？有谁能让我烦恼的事都不再烦恼？爱不需要理由，何个珍惜就能够拥有？为我张开的双手，爱不需要理由，恨的珍惜就能够拥有，只有家为我等候。有一种味道能让我想起年少，有一座城堡把梦原谅所有的挣扎。嘿呦，爱不需要理由，恨的珍惜就能够拥有，为我张开的双手，需要理由，懂得珍惜就能够拥有，只有家为我等候。哦耶耶，这爱无法取代，不求回报的关怀，原来爱一直都在，原来家都在。 Oh yeah， 爱不需要理由，懂得珍惜就能够拥有，为我张开的双手，爱不需要理由，恨的珍惜就能够拥有，只有家为我等候。 有人经常会问，你能站在我的角度上想一想吗？我只想说，你那是死角，我站不过去啊，死都不去，地方太小了，挤不开好吗？ 在相遇的城市迷失之前，寻找一张似曾相识的脸，握在手中的风筝断了线，是因为我寂寞你才出现，还是你的存在让我自怜？缘分走过我身边，变成大陆极遥远的流言，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，留下了真实的思念。一段情就能连起两个人的天，一条路就能让两个人刹那之间命运都改变， 愿意相信就能相见，一滴泪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，模糊我的视线，呼唤着你名字，从起点回到原点，两条平行线总有交汇的一天。先让我改变，一个巧合的夜晚变成一场最执着的迷恋，甜蜜在梦幻的一瞬间留下了真实的思念，一段情就能连起两个人的天，一条路就能让两个人刹那之间就能相见，一滴泪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，模糊我的视线，呼唤着你名字，从起点回到原点，两条平行线总有交汇的一天，一滴泪就能挡住两个人的天，着你名字从起点回到原点，两条平行线总有交汇的一天。 有些词呢，其实意思是一样的，但看起来意境就完全不同了。比如说犬系男友跟狗系男友，比如说猪系男友，换成豚系男友的话就显得可爱了一点，对不对？ 强忍泪流，从不懂收起心里的真，此刻我还是强装自然，曾在午夜沉醉，一切多么的美好，无奈我再惭愧这片拥有命运给我惊喜，不知道也见苦累，忍痛话别但心里悲伤，只知道曾是拥有，消失，终止了情在两方蔓延，曾孤单的心一再孤单，这一切留待记忆失去，曾在午夜沉醉，一切多么的美好，奈我再惭愧这欺骗，拥有命运给我惊喜，不知道也见过 奶茶使我丑陋，薯片使我丑陋，饮料使我丑陋，糖分使我丑陋，油炸使我丑陋，但是丑陋使我快乐啊。我们一定要天天丑陋下去，而且我是心甘情愿的，无懈可击，自暴自弃，对不对？ 伤痕累

难过的是我们做了选择，是对是错谁也没把握。如果要我放手才能获得，为何在我心中又舍不得。看着你要走，还装着笑容，掩饰的脆弱要撑多久。如果现在开口，如何挽留感情这条线，注定只能这么远。不敢相信已经来到终点，想你爱他必定多一些。我们之间不可能再回到从前，我还傻傻画着幸福线，看着你走远，还继续装笑脸，也是折磨我能撑多久。如果现在开口，怎么挽留感情这条线，注定无法延长一天。清醒，相信一切都是命、哦、不曾放弃你，不曾放弃你，我不会说什么，默默的承受，想的那最好。看着你要走， 看着你要走， 还装着笑容，

一刻的爱人是谁，让你已令我这刻心想去算烦，让你猜对。想牵的手跟相依的腿，让爱意更加认罪，累了再看众星想醉，悠悠夜里悄悄去睡。多少痴恋多少空虚，逝去了我不再追，没法再信有一生相对，然而在这晚你叫我心醉，你令我又再置身恋爱里，就算我已心似水，你只看透我，连罪还问我这一句。今天的爱人是谁？就算往日爱通通都失去，再次遇上，再次爱上，别说唏嘘。一刻的爱人是谁？若你已令我这刻心想去，算吧，让你猜对。 你的悠然值得，我却束手无策。我的心痛尽是你的快乐，其实我不想对你恋恋不舍，但什么让我辗转反侧，不觉我说着说着天就亮了，我的唇角尝到一种苦涩，我是真的为你哭了，你是真的随他走了，在这一刻全世界伤心叫声，又多了我一个，我是真的为你爱了，你是真的跟他走了，能